判官是亮点，那具体是怎么规定的呢？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中波828千赫，调频100.6兆赫，刑法在线。 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对该院再审的全国最大老鼠仓案基金经理马乐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一案宣判，马乐由缓刑被改判为了3年有期徒刑，并处罚金1913万元，违法所得1912万多元依法予以追缴。那至此，这桩备受关注的案件终于尘埃落定。那昔日才子是如何掌舵百亿资金的呢？老鼠仓通俗的说，就是证券从业人员利用投资者的钱，在拉升股价之前，先用个人或者亲属的资金在低位建仓，待用公有资金拉升到高位之后，个人仓位率先卖出获利。2013年，马乐炮制的国内最大老鼠仓案曾经轰动一时。今年33岁的马乐从清华大学毕业之后，进入了博时基金工作。2011年3月担任了精选基金经理，他将这支基金业绩从原来排名垫底的位置提升到了前1/3左右，成功实现了逆袭。也正是基于此，马乐成为业界颇受瞩目的人物，但是也正是这个职位使他走上了犯罪道路。马乐在接受讯问时供述说，我利用控制的3个证券账户，先于基金账户买入，基金账户再买，先于基金账户卖出，基金账户再卖，使控制的账户获得了稳定的较高收益。那据查，这个3个证券账户开户人是马乐妻子的亲戚或者同学，但是账户都是由马乐操作，密码也由他掌管。2014年，深圳中级法院一审判定认定马乐利用其掌控的未公开信息，操作自己控制的3个股票账户，通过不记名神州行电话卡下单，从事相关的证券交易活动，先于同期或者稍晚于其管理的博时精选基金账户买入相同股票76只，累计成交金额人民币10.5亿多元，从中非法获利了1883万多元。深圳市中级法院以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对马乐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5年，罚金人民币是1884万元，对其违法所得1883万多元予以追缴。因为涉案金额巨大，这个案件也被称作国内最大的老鼠仓案件。这个案件的审理经历可谓是一波三折，曾经引起检察机关的多次抗诉。一审宣判以后，在2014年4月份，深圳市检察院认为一审判决法律适用错误，量刑明显不当，提出抗诉。广东省检察院支持抗诉。2014年10月份，广东省高级法院终审裁定驳回抗诉，维持原判。那此后呢，广东省检察院认为终审裁定确有错误，提请最高检抗诉。2014年12月8号，最高检检委会研究该案，认为终审裁定法律适用错误，导致量刑明显不当，决定按审判监督程序向最高法院提出抗诉。那近日，最高法院对此案宣判，依法对马乐改判有期徒刑3年，并处罚金1913万元。随着一声锤响，马乐的案件尘埃落定，本案对于那些企图通过老鼠仓牟利的从业人员也敲响了警钟。司法机关绝不允许低成本高收益成为老鼠仓犯罪的专享。法律公平公正的权威体现在对每一起案件的审理和判决当中。好，今天我们现场请到的嘉宾是来自北京威诺律师事务所主任杨兆全。你好，杨律师。 你好，大家好，我是杨兆全。 杨律师也是证券股票法律法规方面的专业律师。那先给我们点评一下马乐所涉及的这个罪名，叫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这个罪名法律后果是什么？ 是这样，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啊，实际上也就是主要指的是证券市场上的老鼠仓的行为。那么这种的违法行为呢，跟这个证券上的操纵市场和内幕交易属于同类的一个法律犯罪的行为。那么根据法律的规定呢，这3种犯罪啊，有2档的法律处罚，一个呢是这个5年以下的有期徒刑，那么一个呢是5年到10年这个有期徒刑，那么根据这个情节的严重程度分这2档，然后呢处以呢1到5倍的罚金。 我们看到马乐这个案件啊，这2年当中是一波三折，那么这个适用法律错误到底是错在哪儿呢？ 是这样，这也是我们在法律条文的规定上啊，不是特别的严密所导致的。嗯、所以呢，在这个案子的过程中呢，一审和二审，那么呢他们在对条文的理解上，那么认为呢，老鼠仓案，法律上规定的起刑点，应该是6个月以上。到10年以下，那么这样的一个幅度，那么呢，这个最高人民法院经过审理之后呢，认为呢，老鼠仓的这个马勒的这个案件，它应该分为两档，一个呢是5年以下，一个是5年到10年。那么呢，马勒这个案件呢，因为它的数额特别巨大，应该属于情节特别严重，那么起刑点呢，应该在5年。所以呢，这个做出了一个改判。 那当时他也是因为这个情节是不是特别严重，有一些争议。 在情节的问题上呢，法院和检察院的争议啊还不是很大，因为作为一个经济犯罪，特别是金融证券犯罪，它的这个情节严重程度呢，主要要看它的这个金额。根据我们国家法律的规定和司法解释的规定，像证券类的犯罪，它的这个情节特别严重呢，应该是在这个交易金额250万元以上，或者是非法所得150万元以上，那么这个情节就属于特别严重。 特别严重了。 那么作为马勒的这个案件呢，他的这个交易金额在10亿以上。 非法获利是 几十倍的超过了我们的这个情节特别严重的低限。那么呢，非法所得呢也将近2000多万。所以呢，这个数额都是特别巨大的。那么以这个来看呢，应该在5年到10年，那么这样一个范围之内来量刑比较合适。 一审的时候好像还是判了缓刑 啊，判缓刑呢，这个也有他的一个客观的依据，主要的呢是，法院认定啊，马勒呢在这个配合调查，自首，主动坦白交代罪行，配合司法机关的工作等等方面呢，都是完全的配合的，所以呢给予了减轻处罚的，减轻处罚的这样一个处理，所以呢从轻的判了3年，缓刑呢主要是考虑到一个呢他法院认为呢，这个犯罪嫌疑人本人他这个社会危害性小，那么如果说缓刑呢也不至于危害社会啊等等等这些情节呢，这种情况之下呢。给了这个缓刑， 就当初这个审判的时候哈， 那 现在改判也是有期徒刑3年啊。网友会有疑问说，这数额，这个交易数额10亿多，然后个人获利将2000多万，那为什么还是只判了有期徒刑3年？除了您说那些他有主动认罪悔罪，等等情节之外，是因为这个吗？有期徒刑3年这次。 这个马勒案为什么会把他判成这个3年，而不是？5年、7年、8年，这个呢，在判决书里面是没有找到相应的这个说法的。其实呢，这个最高法院的任何的一个判决啊，他都会给社会一个明确的一个指引。因为最高法院他是轻易的不做出具体案件的判决的。特别是这次呢，是在最高人民检察院做出了抗诉的情况之下，我们知道呢，从建国以来的几十年里面，我们国家的司法审判刑事案件。何止千万，对吧？那么真正的由最高人民检察院提起抗诉的案件几乎是没有的，或者说是非常罕见的。那么马勒案作为一个经济领域里面的一个案件，它并不是一个特别的一个严重的犯罪，不是说判处无期徒刑啊、死刑啊这样的这种案件，而只是说在10年以下来判处的案件，都要由检察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来提起抗诉啊。那么呢，这种情况之下呢，最高人民法院他肯定要特别慎重的，来考虑这个案件的这个最终的判决结果以及对社会的这个影响。特别是这个案件呢，是在2014年12月份，也就是去年的这个时候，由最高人民检察院提起的抗诉。那么到这几天做出终审的判决，那么呢也将近呢有1年的时间。那么这个时间呢也相对是比较长的。那么也说明了最高人民法院。在最后的判决的这个过程中呢，也是相当的慎重的。 那么像这起案件，一个全国最大的老鼠仓案件，那么对于社会和一些股民，包括这证券从业人员，有哪些警示和意义呢？ 其实这样，马勒的案件之所以会闹到现在，由最高人民检察院来提起多次的这种抗诉，主要呢还是，他这个一审和二审的判决啊， 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那么我们知道呢，这个在马勒案之前呢，有黄光裕的那个内幕交易案。那么他当时的这个操纵中关村的这个股票啊，金额呢也应该是只有几个亿的这个交易的金额，但是呢，他这个被判处的这个徒刑里面啊，其中呢这个内幕交易这一块是有9年的徒刑。那么作为马勒呢，你这个交易量有10个多亿，对吧？非法获益2000多万，你判处一个判3缓5，显然呢这个社会啊是不太容易接受的，也给社会呢传递了一个非常强烈的信号，也就是说在金融领域、证券领域的犯罪，对吧？哪怕你的数额极其巨大，那么在我们的司法机关来看也是相当容忍的。 是啊， 给传递了这么一个信号，所以呢才导致了后来的几级的检察机关不断的提起这个抗诉。那么这次的这个判处10刑3年，对吧？那么这个判决呢，当然作为我们律师这个职业来讲，对吧？律师的身份来讲，那么我们作为这个犯罪嫌疑人的辩护人，那么我们的职责就是要依法希望呢司法机关呢从轻或减轻处罚，也就是说判得越轻越好，无罪最好啊。但是呢，我们站在一个公正的一个法律的层面上来讲的话，那么呢马勒这个案件如果说判处这个缓刑的话，那显然确实是过轻了。那么现在呢最高人民法院把它纠正为判处10刑3年呢，也不是一个很重的一个刑法，相对来说，我认为相对来说判的还是非常轻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国家对于证券犯罪的这个量刑的幅度，对吧？最高刑是10年，对吧？ 最高刑就10年。 对，情节特别严重的5年到10年之间。那么如果说我们把这个马勒的案件判为3年的徒刑，对吧？那么其他以后的案件，那么他都要参照这个结果来看。也就是说我们什么时候才会对这个犯罪分子判处9年到10年的徒刑呢？对吧？2亿多的金额你都判处3年，对吧？那么是不是几百亿之后你才可能判处8年到10年的徒刑呢？所以呢这次的案件啊虽然有所纠正，但是呢他给社会传递的一个信号也是在这个金融领域的犯罪里面，虽然我们要强调要严惩，但是呢可能在量刑的幅度上他还是有所考虑的。 好，这里是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警法在线》。那稍后我们进段广告来关注下面这个事例：男子不服行政处罚，状告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出庭应诉。 科技升级，想你所想。依维柯真果5登陆北京，搭载全新 F1 动力，绿色环保，节能静音，到店品鉴更有惊喜。详情请询400-828-1890，400-828-1890，南京依维柯。 你把耳机给我摘了，你对着那手机傻了半天了，干嘛呢？ 听听啊。 我这听什么听 ？FM， 听听听听。 去，你别去，给我听听。 哎，这个叫什么来着？ 老婆大人，这是听听 FM 呀。 你去给我手机也下载一个，你的手机我先没收了。 老婆，这 听听 FM 郑重提醒您，收听时请注意自个儿的形象。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中波88千赫，调频100.6兆赫，警法在线。 培训班， 仅需1980元就能拿到国家承认大学学士学位哦。 看这里，看这里，780元导游证包过。 哎呀，别忘了我，100%就业率哦。 啊，该相信谁啊？ 新广告法颁布实施，任何教育培训广告都不能对教育培训效果做出保证性承诺。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新闻广播《警法在线》。刘某因为斗殴被海淀公安分局行政拘留10天，那刘某就向市公安局提起了行政复议，被驳回后呢，他向法院提起了诉讼。近日，市公安局副局长高玉、海淀公安分局副局长蒋林一同在市二中院应诉。 那刘某是因为什么事被拘留呢？事件经过是这样的，刘某和李某是亲属关系，那李某呢在一家理财公司当部门经理，这个李某的母亲和女朋友霍某呢也都在咱那儿上班。那据刘某说，两年前他们家拆迁以后呢，这个李某母子为了业绩就经常劝他们家人购买理财产品，前后已经投了50多万。今年11月14号晚上，刘某回家后得知呢，他的母亲又被李某的母亲拉到公司投了30万，一听就火冒三丈，打电话要求李某退钱。那两个人在电话里面就争执起来，后来呢，刘某和妻子就驾车来到了李某家楼下。那经法院查明呢，说刘某夫妇和李某的母亲还有李某的女友在这个楼下发生口角，后来李某下楼，夫妇俩就和这个李某互殴。经过鉴定呢，李某和女友霍某都有受伤，那刘某本人经鉴定也是构成了轻伤。当天刘某夫妇就被海淀公安分局处以行政拘留10天，并且罚款500元。那李某也因涉嫌故意伤害被移送起诉。那刘某在拘留期满之后就向市公安局申请行政复议，他说当天晚上到楼下喊李某母亲下楼的时候呢，被突然冲出来的李某用棒球棍打伤头部和双手，自己并没有还手。那不过对于这个行政复议，市公安局做出了维持原行政处罚的复议决定。那刘某不服这个行政复议，就向法院提起了诉讼。那一审驳回了刘某的起诉，判决后刘某提起上诉。那近日这个案件开庭，市公安局副局长和海淀公安分局副局长都一同出庭应诉。我们来听一段北京电视台的报道。 这起案件本身并不复杂。今年1月15号凌晨，刘某和妻子邢某因家人购买理财产品的事情与李某一家发生纠纷，他们来到李某家楼下和对方一家人发生了冲突，几个人相互殴打。按照李某的说法，他下楼后看到刘某正在推搡自己的母亲，立刻就急了，从垃圾箱边上捡了一根木棍就冲过去打刘某，后来棍子被刘某抢走了，刘某又开始打他。女友霍某赶来护着他，结果又被刘某和邢某殴打。根据警方的调查，刘某邢某将李某和他的女朋友霍某打伤，刘某的头部也受了伤。次日，海淀公安分局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刘某被处以行政拘留10天。刘某不服，向市公安局提起行政复议，市公安局经过审查，维持了海淀分局的行政处罚。刘某于是向法院提起诉讼，一审也被驳回。 我觉得这个，我觉得应该考虑一下，这个我根本就没有打过这个针，这个不行啊，所以我根本不可能再起到再去侦查去侦查棍的话再去打他。 庭审开始后，何一婷法官表示，今天的庭审重点从公安机关的权责、程序、适用法律等方面的合法性进行审查。作出行政处罚的海淀公安分局要对整起案件中的传唤、询问、调解、处罚、告知等一系列执法活动中是否合法提供证据。 在这段报道当中显示，庭审时刘某认为警方并没有采纳他提供的证据。 为我所有的证言供词全部出现在庭上，全部 对此，海淀公安分局的民警针对这两条意见都提出了他们的看法。事发时间是在0点多，现场只有5个人，刘某和他妻子、李某和母亲及女友。民警也进行过细致调查，当时确实没有别人在现场目击。在夜间，即使有人从窗户往外看，模模糊糊的，其证言效力也不足。李某一方的所有陈述在各项细节上都能够对应得上，所以认为在法律上是有效的。至于为何凌晨4点要求刘某签署告知书，海淀分局一方认为这是为了在最短的时间内告知当事人。 双方的证言都可以证实，双方俩人对母亲和霍某进行了共同性的殴打。 市公安局副局长高玉在应诉时表示， 一直把这个过程员二零一五都从初步第551号行政判决书认定事实清楚，理由充分，情节合法，适用法律依据正确，请贵院依法维持一审判决。 本案没有当庭宣判，休庭后高玉表示，北京市公安系统首次由2级行政机关负责人共同出庭应诉，北京市公安局将进一步采取有力措施，全力抓好各级公安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制度的深入落实。 不断推进法治公安建设，进一步提升公安机关的执法公信力和市民对公安工作的满意度。 嗯，好，我们现场请到的嘉宾是来自北京威诺律师事务所主任杨兆全。你好，杨律师。 你好，大家好。 这个局长亲自出庭应诉有什么积极意义吗？他比如说和那些单位派出了一个代理人去应诉有什么不一样吗？ 是这样，这个新的行政诉讼法呀，把这个领导必须要出庭应诉作为一个专门的一个条文规定下来，就是要强调呢，在这个行政诉讼的过程中，那么作为行政机关的负责人要亲自的参与出庭。为什么要这么规定呢？在过去的若干年里，因为我们的行政诉讼法是89年就开始实施了，也有几十年的时间了，在过去的这个民告官的诉讼的过程中呢，经常会出现 见不到官， 对吧？是这个律师代理出庭，或者呢是他们的这个一个办事的职员代理出庭。那么呢这个老百姓呢觉得呢这个有事呢找不到这个负责人，对不对？有理无处讲，这样的一个情况。另外呢一个呢就是说这个负责人呀参与这个出庭之后呢，其实啊对领导来讲呢对他的触动也是会比较大的。一个呢就是他能够亲身的能够参与整个案件的过程，也了解到他们在这个被诉的行为，那么整个的执法的过程是不是真正的做到了公平、公正、严谨，对吧？那么呢也让这个负责人呢亲身的感受到了作为我们的老百姓行政管理的相对人，那么他们的一些诉求，那么是不是具有合理性，那么有利于呢以后在这个行政执法的过程中能够做到更加的文明、科学、公平、公正。 其实对于当事人来说，我想告官，那么我见到官了，他也会感到一种公平。 对，是这样的。 那您刚提到一个新修订的刑诉法实施了，说民告官要见官，这是一个亮点哈。 对。 那具体是把这个行为要列为从立法的这个层次，你的义务是这样的。 对。 这个意义就不一样了和以前。 对。那么这个呢，作为这个单位的一个法定的义务。规定下来了当然了，如果说我们的负责人有特别特殊的情况特别特殊的情况不能够参加出庭的，那么他也要委托他们单位的那么直接的负责的人来参加这个诉讼。 那新修订的刑诉法开始实行了，这个打官司要宾告官要见官会成为常态吗？ 现在在北京来说呢基本上成为一个常态了。很多单位的一把手或者是呢直接主管的副职参加这个行政诉讼的现象啊是越来越多了。 那什么样的案件要求这个官员必须要出庭应诉？ 实际上这样的，就是任何一个行政诉讼的案件在这个负责人没有特别特殊的情况之下都应该参加进行诉讼而不分这个案件的类型怎么样。对， 那比如说我告了环保局了，告了公安局了， 是的， 这个级别的都应该出来。 对，是这样的。那么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个市公安局的 两级负责人都出庭了。 对，两级负责人是这样的。在我们这个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过程中那么如果说这个当事人不服海淀公安局的这个处罚的决定，那么呢他向上级机关对吧，北京市公安局提出了行政复议。如果说上级的机关在复议的时候这个认定了海淀局的意见，那么这个时候呢当事人可以把他们两个单位同时的告上法院。那么这次呢之所以说两个单位的负责人都同时参与了这个行政案件的庭审，那么呢就是因为呢原告已经把他们海淀分局和北京市公安局都告上了法院，他们俩都是被告。 那在以往的这个行政案件审理当中呢，法庭都会要求这个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但是过去是这个出庭率是非常低的，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原因也是有客观的困难。我认为呢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个方面呢是说作为行政机关的负责人不管是正职还是副职，那么他担任的这个领导的职务啊工作是非常繁忙的管理的工作的方方面面，那么作为一个案件的诉讼在一个行政机关来说呢它是一个很细微的一个事情，所以呢你让一个行政机关的负责人来直接参与这个案件的诉讼 确实是呢，对他们的工作来讲呢，是一个很大的负担，因为我们知道诉讼本身就是一个很复杂的事情， 对吧？ 那么作为一个律师来讲，他的职业就是诉讼，对吧？我们要做一个案子，可能前后要几个月的时间，要深入的研究啊、分析啊、调查啊、取证啊等等的。那么你让一个单位的领导深入的参与这个过程之中，那确实对他们的工作来讲呢，也是对，也会牵扯很多的精力。另外一个方面来讲呢，行政诉讼本身，它也是一个很专业的一个事情，它除了说跟行政机关的这个具体的事务有关以外，它跟法律的规定、诉讼的技巧，那么都有直接的关系。那么特别作为一个诉讼呢，它是双方有很强的对抗性，对吧？如果你的任何的一个策略步骤，或者是说话的不当，那么都可能导致一个可能胜诉的案件呢变成一个败诉。那么所以呢，作为一个行政机关的负责人，他本身没有经过严格的法律的训练，也没有那么多的诉讼的经验和技巧，你让他来参与了这个诉讼的过程之中，他也很担心，我该说什么，我说的不对怎么办，对不对？被对方抓住把柄了怎么办？我们本来是一个合理合法的一个行政执法，因为我行政机关的人的诉讼经验的不足，导致了败诉了，那可能这个后果就更加的严重。 对， 所以这些呢都是行政机关的负责人啊，参与到诉讼的过程中，所必须要考虑的一些困难的因素。 打官司是个很专业的事情。 是。 那他们现在，那你领导必须要出庭应诉是法定义务了，那我可以带个律师，带个代理人吗？ 是现在是可以的。 可以啊。 现在规定的这个单位的负责人出庭啊，他是单位的代表。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呢，还可以聘请一到两个律师来参与诉讼。那么这个时候呢，从我们的一个经验来讲呢，诉讼这个律师啊，在诉讼中呢起到一个主导的作用，包括整个的这个事实的调查呀、证据的搜集啊、辩论呀等等的。那么呢，这个负责人呢起到什么作用呢？第一，让他参与整个庭审的过程，对吧？让他亲身的感受到双方的诉求和法律的规定，第二呢，在一些比较成熟的一些文件的宣读啊，在一些表态的问题上啊，让领导来做，那么这样呢，就不至于说会出现一些技巧上的一些问题， 诉讼出现问题哈。 对， 那么在这个案件当中啊，刘某他是觉得当时发生冲突了，但是警方采取了那一方的人的人证啊，没有采取我的这个证据，他说我并没有参与这个打人，但警方认为我是打人了，就把他行政拘留了，他因为这个才行政复议的。那现在看来这个案件是他告到法院了，把这个公安局告到法庭，但是目前这个庭审没有结果，还没有宣判。那您认为现在警方到底该以谁的证据为准呢？ 是这样，这个警方在这个处理案件的过程中啊，当然要搜集各方面的证据，人证物证。那么人证中呢，要听取各方的意见。 对， 当你对任何一方做出有罪或者是违法的这个认定的时候，那么都要有相应的依据。那么这个依据呢，不能够只是以一方的证言来认定这个事实。如果说没有多方面的证据能够充分认定的时候，那么这个处罚本身确实在法律上就会认定为证据不足。 那么现在看来，从刘某的这个说法上看，好像警方没有采取他的这个证言，他觉得我没有动手，但是对方说的是他把我母亲给推了一下等等等等。那到底怎么样来认定这个证据？也没有其他证人了，也没有摄像头。 如果说难以查证的一些情况的时候，那么呢，公安机关是不能够对行为人进行处罚的。你要处罚，就要有证据。没有证据的情况之下， 你就不能 明网，也不能够这个违法的处理， 就宁可不处罚了。 对， 那像这个案件可能还会有一些争议，因为现在还没有宣判嘛。 对， 就是、证据问题，看是最后采取谁的证据。如果说真的判刘某他胜诉的话，那么公安机关要赔偿他吗？ 那会的， 因为他拘留了十几天嘛。 对， 会有 国家赔偿的。 会有的哈。 对。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警法在线，感谢现场嘉宾来自北京威诺律师事务所主任杨兆全。接下来是新闻广播的整点快报，我是丹青，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1月16日起，登录首都文明网北京榜样官方网站，关注北京榜样文明北京微信公众账号，为榜样点赞，为榜样喝彩。参与活动还有机会获得由互联网金融平台紫马财行提供的新年礼券，期待您的参与。 广播新生代北京电台第5届全国主持人大赛开始报名了，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听友吧，快速报名，咨询电话85013038。广播新生代就等你来。 听听阳光的声音，听听世界的声音，听